赶紧出去呀、啊！不行不？ 你说你这大哥，你这不是啥道理都懂吗？ 嗯。 你这么好的日子，你咋还总不高兴呢？ 大妹子。 嗯。 我算明白了。 嗯。 老年人呐，到老了得自找有乐。 对。 得出去。 对。 今天我见到你，我怎么说呀？ 怎么的？ 感谢。 谢啥？ 半年了，我没有这么高兴过。半年了，没说过这些话。 真的啊？ 谢谢你，啥也不说，非常感谢你。 那大哥，你抽烟不？ 不喝水。 你喝水吧。 我不抽烟。 你坐呗。 我不坐了，那什么，大妹子，你忙着，我得回去了。哎， 这是你家呀？ 可不是咋的？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搁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王一。说起当年的央视春晚，不止一位姓赵的艺术家给我们带来了欢笑，我们更不能忘记的其实是那位和蔼可亲的老太太赵丽蓉。如果说赵本山的小品更突出的是幕后创作人员的功力，而赵丽蓉的小品更多的还是表现了赵老师高超的演技，特别是他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并且常常能出人意料，搞点新意思，真的是让人刮目相看。1999年是赵丽蓉老师最后一次出现在央视春晚的舞台上，但他表演的老将出马直到今天仍然是让人回味无穷，特别是他用英文学唱《泰坦尼克号》主题歌的段落，真的是让人拍案叫绝。您知道吗？当年赵丽蓉为了学好这首歌，特地去外国定居的儿子家，让外国朋友一字一句地纠正过。好了，一起来听这个由赵丽蓉、巩汉林、金珠合演的小品吧，《老将出马》。 外国朋友一来，我给他们治欢迎词，你就给我当翻译呗。 中。 我说一句，你翻一句。 中。 咱娘俩还得练练。 练练， 请。女士们，先生们， 来得深，见他们。 你这还是唐山味儿啊？你念的也太短了，你再长点。 我长点啊。我们热烈的欢迎你们来到我们中国靠山村， 为了唐突差呢，靠山村 咋样？咋样？这锅汤没了味儿，还真是英国味儿。 我前面的英语呢？ 那真是唐山味儿。 那都说白学了。 哎，咋能白学呢？哎，你们下去练练练练啊！ 我跟你说呀，老主任， 我现在呀有一桩要紧的事儿。就等着请你这老将出马呢。 说啥事儿吧、 啊？我是这样考虑的，我准备啊，也让您上那个国际互联网， 把我也弄到网上去。 你要是不上网，人外国朋友能知道咱这靠山村？你要是不上网，谁知道我们村还有一位民间艺术家呢？ 我上网上去干啥呀？ 老主任，啥好咱都干啥。 啊， 您年轻时候不练过武术吗？ 我干啥还年轻时候、我就现在也没撂下呀。 那都更好了。 啊， 不过您一个人练呢，还没意思。 嗯， 我呀，给你找了个对手。 啊， 您跟他对打。 对打？ 拉上来。 嘿， 中吧。 这事儿我可不是跟你吹牛。嗯，在咱们村儿，我是打遍了天下无敌手。 好， 我就不相信谁他敢跟我对视对视。 哎， 我跟你说，哎，他敢给我拉出来跟我对打， 好， 我不踹他。 赵主任， 哎， 你请看。 谁？ 泰森。 要他呀？ 我要做。 哎呀，老主任呐、啊，你激动个啥呀？ 别看他蔡孙虎视眈眈，可是面对您这中国老蔡，他也有点肝颤。 他不肝颤，我肝颤。 你怕啥呀？ 他咬咬耳朵。 忘了跟您说清楚了，这是我上网宣传的话，他不是让你们俩真打。 要真打，我还真不跟他打。再说我也不喜欢那个动手动脚的。 那你喜欢？ 我是喜欢那个优美的、抒情的。 准备了，转过来，看看。 耶，看看，这不是泰坦尼克号啊？ 你没看咱那两个人他是谁呀？ 对，是谁？ 哎呦，你们俩啥时候上的船呢？ 哎呦，那泰坦尼克号那船那大，那船那漂亮啊，一般人是没上去过。 哎呀，拖拉机呀！你真会赶时髦啊！ 这个不是赶时髦，这是我为外宾呢、准备的节目。我想啊，我们俩在这边跳，您都唱这泰坦尼克号。 对，谁？我唱。 外国朋友喜欢着呢。 外国人也喜欢，人家上这儿干啥来呀、人家是喜欢咱们中国特色的东西。 哎呀，老主任，你就凭我的，你都唱 了。不唱不唱不唱不唱，你要这么说我可真走了。 主任，你看我这一个劲儿的请你这老将出马，你咋还要往回杀呢？那要知道这个，我请你还干啥？那你都说你不会唱不就完了？ 你说这话啥意思？ 不是， 我就冲你说这句话，我就让你看看啥叫跨世纪的老太太 啊！ 那音乐， 哎呦，那音乐， 慢着点。 请老将出马都挺对了吧？ 你别来这趟，请老将出马也得听听老将的意见呢。 您说呀， 我们也编了个歌，还怕你唱不上来？ 老主任呐、没有我不会唱的歌啊。 好，孩子们，那您也， 我听听。在希望的田野上， 有地有眼， 我是一个村 人， 村里的故 事，在希望的田野上。 您刚才收听到的就是赵丽蓉、巩汉林等人表演的小品《老将出马》。

1930年左右，天津南市东兴市场、官银号鸟市等处的联兴茶社、生远茶社与全国几个大城市的相声场子被统称作相声大本营。天津南市的相声场子是如何产生的呢？当时艺人们卖艺打钱又是怎样的情形呢？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毅。今天岁月风云这个单元当中，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天津南市的相声场子。1860年，天津被迫开埠，成为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随后洋务运动在这里兴起，天津开风气之先，中西商人汇集于此，清末民初，天津成为继上海之后的中国第二大经济城市。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这里的文化艺术发展，相声演员李伯祥就为我们讲述了当时天津的繁荣景象。 天津是九河下哨，水旱码头，水陆码头是个商府，因此呢在这个戏园子、剧场啊、观众啊各方面的都多。 当时天津的市民阶层不仅有普通的平民百姓，也有落魄的达官贵人，甚至还有曾经的八旗子弟，这些相对有文化的人自然就成了各种演出的常客。除了这些相对有钱有文化的观众，曲艺研究员薛宝坤还告诉我们，那些靠卖苦力生活的人们对娱乐休闲、文化消遣也有着很大需求。 一天累累巴巴出挣下钱以后，出去吃喝一边还有钱，怎么样去消遣，消遣娱乐干什么，就抚慰他自己的灵魂，安顿他自己的灵魂，他到那儿去调整一下，他是这样得到一种生活的共鸣。 清末民初，来自各地的商贩和流散的艺人汇集在天津一个叫南市的地方，这里也是平民聚居的地方。南市有专供曲艺表演的大小茶楼20多处，因为毗邻日法租界，天津人也管这里叫做三不管。让我们来听听天津市曲协主席丁元是怎么说的。 他那个地方呢，距离这个也在法租界的边上，也在日租界的边上，就是说日租界管不着他，法租界管不着他，可是咱们国家呢也管不着他。 说完了天津南市相声场子的形成与三不管这个名字的得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刘宝瑞、郭启儒合作的相声《蛤蟆谷》。 有点学问呢，听说您。 哎，也没什么学问。 哎呀，找了您很多日子了。 什么事啊？ 老想向您请教点事情。 您这话太客气了。 不是客气。 哎， 我跟您说，我就是一个晚生后辈。 您怎么这么客气呢？ 哎，并不客气 啊。 您这个年岁在这儿呢。 哎，虽然我比您大几岁，不是，可是这个论这个学问知识，我还需不如您呢。 哎，您别客气，别客气。您这知识渊博，生活丰富。 您瞧瞧， 问您点事情不要吝啬，啊， 我知道的我必告诉您。 那太好了，太好了。 您瞧， 您说，这个， 什么？ 就这个东西， 这哪个东西啊？ 就说这个 什么呀？ 蛤蟆， 蛤蟆， 蛤蟆这个东西 啊， 我有点不明白。 这您有什么不明白的？ 你说那么点个的蛤蟆，它为什么叫出来那个声音那么老大？呱呱，这家伙，啊？ 哦， 那么点东西它叫那么大嗓门，这个原因何在呀？ 这个原因没什么呀。 是啊，要不怎么就跟您请教呢？对不对？ 您找这个蛤蟆它个儿小啊， 啊， 您说它叫出来声音大， 哎，这是怎么个道理啊？ 当然有道理啊。 您谈谈， 这蛤蟆这种东西，它是嘴儿大，脖子憨，所以它叫出那个声音，它就大。 是啊， 哎。 哎呀，这个解释太妙了。 怎么样？ 哦，嘴儿大， 哎， 脖子憨， 对， 所以叫唤出声音就大， 就大。哎，这还这样呢，这不单是蛤蟆， 还不单蛤蟆， 什么都如此。 是啊， 哎，只要是嘴儿大脖子憨，它叫唤出来那个声音它就大。

那么艺人们卖艺打钱都是怎样的方式呢？我们来听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志明怎么说。 他这个不管是多破，他有一个四块，上头好像有个小天窗，一拽那布唰开帘了，有时候就关上了，大木头柱子戳着，就像一个车棚。相场不卖票，他零打钱。说着说着，一包袱一响，哗一乐，啪一拍，这后台的人就下了下台了。顺旁边一人拿一笸箩，费心费心费心费心。 天津市民赵庆来对于当时相声场子中的情景还记忆犹深，就请他为我们讲一讲当时的情景。 那应当说那时候给啊二分钱，有的呢背不住给五分六分，也有需要给这个的，给的多的。谁要给，比如说给了一毛了，我脸前的人都得喊一嗓子：“谢谢，给这位赏一毛。”这些个演员都喊：“谢谢，都喊。” 说完了当初天津南市相声艺人们演出卖艺打钱的方式，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李伯祥、杜国之表演的相声片段《报菜名》。 您到我家去吧。 干嘛去？ 明天到我家，我请您吃饭做客。 哦，您要请我吃饭， 好不好？ 好， 我请您吃饭。 行， 您爱吃面爱吃米？ 北京人爱吃面， 爱吃面 啊。 春天到了， 嗯， 咱们吃点春饼。 行， 这是北京人最喜欢吃的 啊。 春饼也就是薄饼 啊。 我给您烙六张薄饼， 可真不少， 吃不了剩下 啊。 主要吃的是菜， 您给我来几个什么菜呢？ 我给您炸点鱼， 可以 炸点鱼，炸点虾，炸鱼炸虾炸铁桥，炸干丸子炸蚂蚱。清蒸鱼翅、虾米头、 高 刀鱼、鸭子嘴、鸡爪子、羊蹄子、驴蹄子， 这驴蹄子有炸着吃的吗？ 炸会儿， 干脆 啊， 你也甭炸了。 怎么了？ 靠得了薄饼啊！ 哦， 你给我买盒扣丁卷上得了。 为什么？ 太硬了，吃完我腮帮子全烂了。 菜太硬， 哎， 给您来点软和的。 就是， 烙张薄饼 啊， 给您卷一碗豆腐脑。 烙薄饼卷豆腐脑啊？ 炒菜单， 哎，炒几个菜？ 我给您炒菠菜 啊， 炒菠菜，炒韭菜，炒货菜，摊黄菜，打点甜面酱，买点羊角葱，弄点萝卜条。我有一个亲戚在天津小站住 啊， 送了五斤小站稻米，熬点稻米稀饭，北京人叫精米粥。 嗯， 咱们哥俩吃干的喝粥溜溜缝，吃饱了喝足了，您坐那边，我坐这边 啊， 咱们是小肚子上弦。 这话怎么讲？ 谈谈心， 有意思， 好吧？明天上午10:30，不见不散。 我一定去， 我家里等你， 我准去 啊。 哎，您等会儿。您家在哪儿住啊？ 不远。 哪儿啊？ 张家口。 不去了，吃顿薄饼跑趟张家口啊。 西直门里头张家胡同口。 嗨，你说清楚了， 张家胡同口往里走12:30，明天您到我。 什么叫12:30呢？ 去年下雹子给 K 下半角去。 嘿，12号，哎， 我在家里等您， 我一定去， 记准我的名字啊。 啊， 12号啊。 哎， 李伯祥， 薄饼货菜， 找我啊， 您请我， 咱们就吃薄饼， 哎， 炒货菜， 不见不散。 刚才耽误您演出，影响观众看节目， 哎， 对不起诸位， 您请客就行了 啊，您只客， 客气了。 您演出吧， 您慢走，慢走，慢走， 明天见。 我不送您了， 薄饼货菜， 您慢点走， 不见不散， 吃饭就行。 您只客， 您慢走，我不送您了，您慢走， 您这客气过火了。 走吧，您的 薄饼货菜， 哎， 我走了，再见，再见， 回见， 几位，回见， 回见 啊。我没戴帽子。 没有您的，没有，您就这样来的。哎呀，这位同志还不错，刚见面请我吃饭，他走了您听我一个人说。这个相声有一个人说的，有俩人说的。 杜老师啊， 啊， 咱甭吃薄饼炒货菜了。 怎么又不吃了？ 薄饼那个玩意儿，它好看不好吃，吃完了不糖实乎 啊， 一会儿就饿。您这个身体这么健康，这么瓷实，吃那玩意儿哪行去？ 那怎么办呢？ 我给您来点瓷实的。 那吃什么呢？ 我给您煮俩秤砣。 对对对。哎呀，最好啊，您再给我来俩铁球 也可以。 什么也可以？瓷实的范式。 对，瓷实的范式。 哎， 我给您炖牛肉烙大饼， 这可解馋。 买的五斤牛肉要肥瘦， 我吃不了那么多， 吃不了剩下 啊。 我有一朋友在山西阳泉刚回来，带了一个阳泉大砂锅，砂锅炖牛肉，烙点骡子瓣饼撕着吃解闷，喝点冰糖水刮刮肠子去去油腻， 太好了。 可是有一样 啊， 砂锅炖牛肉这一个菜太单调， 哎，少点。 为了请您， 怎么办？ 为了赔礼道歉 啊， 狠了狠了吧， 嗯， 舍了舍了吧。 哼， 我家有只老母鸡 啊， 我把这只老母鸡宰了。 哎呀， 买它一斤毛栗子， 嗯， 砂锅炖牛肉黄焖栗子鸡， 这真好吃。 怎么样？ 好， 这只老母鸡 啊， 我告诉你，